进入媒体的管理阶层。总之是，到了30岁还在当一线记者，那会是一件非常辛苦而且费力不讨好的事情。对于这一点，叶猛威看得非常清楚，所以他并不是特别懊悔自己从电视台跑出来。全身而退，另找出路，这也是一种人生选择，说不定会是更精彩的选择。叶梦薇觉得，记者这个职业可以是生命中的一段经历，但并不适合成为终身职业。如果一个人决定当记者，最好为自己列一个发展规划，这样才不至于太被动。也许这是他决定离开电视台的真正重要的内在推力。叶梦薇打算在这所小学里待满一年，一年之后他会把杨可欣带到城里去做美容手术，尽可能去掉他脸上的胎记，他还会在那个城市安定下来，用心和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找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好好过日子。自己喜欢的人，王建军算不算？叶梦薇在心里问自己，然而他心灵的天平依然是向江淮岸倾斜的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莫名其妙之处颇多，真正两情相悦又能在一起的很少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虐恋也很多。至于叶梦薇会到哪个城市，会不会再次出现在江淮岸的面前，他目前还不知道。江淮岸，不管见不见他，他已经是叶梦薇生命中的一个部分，存在于他每天的呼吸里。可是去见他，哪怕只是见一面，总是好的吧？总可以给他带来更多的安慰吧？可是如果见一面，两个人情不自禁又陷入违背他初衷的境况里，那又怎么办呢？见还是不见？只有这一件事情叶梦薇没有想清楚，也许永远都想不清楚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红唇。 这一天，江淮岸在饭店的包厢里跟几个水利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吃饭，他一边看着电视新闻。潇湘新闻联播播完，他又吩咐服务员调到省电视台。一段广告之后，全省新闻联播开始了。女播音员的一段导语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这是一家医院的医生给我们提供的新闻线索，一个不幸却又非常幸运的孩子，一位美丽善良的乡村女教师，网络上称她为最美乡村女教师。师生之间爱的故事也许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动。江淮岸专心地盯着电视机屏幕，女播音员念完导语，随后出现的画面让江淮岸整个人都呆住了。他的心仿佛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猛地撕开了一个口子，有尖锐的疼痛和喜悦，因为他看到了叶梦薇，一直深埋在他心底里的那个女孩子。电视屏幕上，叶梦薇含笑搂着一个满脸缠满纱布的小女孩，她温柔地凝望着孩子，而那孩子正用稚嫩的童音不连贯地讲述一个故事。 我以前很丑，小朋友们老是欺负我。叶老师说，每个降临人间的孩子在到妈妈肚子里去的时候，上帝都要好好的吻他们。我是最乖的那个小天使，所以上帝吻我吻得特别重，把我的脸都弄青了。 叶梦薇脸上的笑意更浓了， 他更紧地搂着那个孩子说，是的，小天使真是乖，表现得真好，只要先把你脸上的东西去掉，然后呢，我们学校里其他的几个孩子就更好办了。一个记者出现在画面里，他对着观众们说，观众朋友，您现在看到的这一对师生孩子来自贵州的一个贫困山区，他的脸呢，受环境因素的影响，有着非常严重的色素沉着，看起来是有点恐怖。而这位美丽年轻的女老师是我们湖南人，她只是孩子的老师，跟孩子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，却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给孩子做手术。现在手术只是进行到一半，仅仅靠这位老师的积蓄可以说远远不够。更令人揪心的是，还有好几个孩子也是受害者。我们期待电视机前的您能够伸出友爱的双手，让这份特别的爱有一个美好的结局。江淮岸的鼻子蓦然地酸了起来，一股热流在他的眼里，他的心里涌动。感谢命运，他终于可以再次找到叶梦薇。他们曾经相爱过，他现在心底里依然爱着叶梦薇，他一定要去找他，不管他们之间以什么样的身份重新建立连接，那都没有关系，但他的生命必须有叶梦薇陪伴。明天他就要去省城，找到叶梦薇，找到那个需要帮助的孩子，他要狠狠地把叶梦薇搂在怀里，要告诉他，他想怎样都可以，他们之间怎样都可以。他只是他的学生也好，是他的朋友也好，仍然愿意爱他也好，不爱也好，总之他要叶梦薇答应再也不要从他的生命里消失。同时看到这条电视新闻的还有王建军，他的眼里闪动着热切的光。江淮岸来到病房之前，听到叶梦薇和那个孩子说话的声音，他在病房外站住了。 叶老师，我拆线以后真的可以变得很漂亮吗？ 医生说可以啊，那当然应该就可以啊。 可是如果还是原来的样子呢？ 可心，小傻瓜，别再想那么多好不好？你要相信，不管你变不变漂亮，你都是最可爱的小天使啊。 老师，我想变成一个又漂亮又可爱的小天使。 嗯，在叶老师眼里，你已经是一个又漂亮又可爱的小天使了。江淮岸推开门，眼睛盯着叶梦薇，不笑不怒也不说话。叶梦薇起初不能置信地望着他，继而他面露微笑，笑靥如花。他几步奔到门口，拉着江淮岸的手让他进来。江淮岸用力捏住他的手，疼得他皱眉，呲牙咧嘴地叫出声来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江淮岸没有勇气像预想的那样拥抱他。叶梦薇把江淮岸带到了杨可欣面前，对他说，可欣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老师，他来看我也来看你，快叫叔叔。杨可欣怯怯地叫了一声， 叔叔好。 江淮岸仔细地看看杨可欣，微笑着对他说， 小朋友好，你是一个好孩子啊，我们大家都愿意帮助你，叔叔会想办法帮你把医药费交清，放心吧，你一定可以变成一个最漂亮的小天使。 他把头转向叶梦薇， 薇薇，你呢？你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你打算怎么办？ 叶梦薇痴痴地凝望他，眼里有泪光。听到他的问话，叶梦薇转开头，他 叹息着说， 我很好，我打算在省城定居，好多事都可以做，比如说开个连锁花店，这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有过的梦想，还比如说开一家教育公司，招聘在校老师，用课余时间对中小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教育辅导。我自己当了一年老师了，对做教育现在很有心得。 江淮岸点点头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 薇薇，我这次是来省城开会，等下我带你们一起到外面吃顿饭，然后啊，我就得报到去了。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生活，以后我有机会还会来看你。 叶梦薇欣慰地笑，点点头却不出声。他觉得他们之间应该有一种新的可能性，他们不一定非要在一起，因为在一起是不被祝福的，也不一定要分离，因为一分离他们的生命就是破碎的。也许若即若离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。他要把他对江淮岸浓烈的感情密封起来，埋藏起来。在这世上有些东西，把它封存好，若干年以后重新开封，它仍然在，而且会更加甘醇，比如酒。可也有一些东西，一不小心保质期就过了，就变质、走味儿，甚至蒸发了。他们的感情会是哪一种，也只有岁月能够回答。他相信，至少在当前，他们都会拥有非常美好的生活。第二天，王建军抱着一大捧百合花来了，同时来的还有和那家化工厂谈合作的协议草案。王建军决定投入一定资金，让化工厂更换流水线，生产不会污染环境的产品。他想就有关事宜和叶梦薇一起商量。叶梦薇脸上的笑容像那花儿一样的绽放。 小说《红唇》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，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群，编辑张璐。 听众朋友，从2月14日开始，常书天地节目时间将为您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。我们将于大年初七2月22号开始恢复常书天地节目内容，为您播出小说《黑白》。 黑白描写了棋手陶阳子从民国初期到抗战胜利几十年的跌宕人生，故事围绕着陶阳子与围棋息息相关的生活展开，通过个人命运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。作者楚福金表示，故事中的人物与情节都是虚构，唯有围棋的各种招数来自他与棋友的实践。书中展示出的围棋招数让人眼花缭乱，瞠目结舌。楚福金表示，其实这部小说不是围棋教材，不懂围棋的读者可以跳过小说中的棋术，只看情节，初学围棋者则可以将其作为棋谱细细研究，棋艺高深者则可以从棋道中参透人生之道，以此发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魅力。小说《黑白》大年初七2月22号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1925年，孙中山病逝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各方势力蠢蠢欲动。廖仲恺遇刺，中山舰事件，北伐大战。